该怎破浪？过去每幅风景，请你随时拿着看，别忘记你我要继续盛放。为了有太多青春，才日夜换期望，用有限宝贵时光换无限神往，曾为你神往，亦要落堂。曾经